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33章，一转眼就到咗第二日，窦老头就嚟咗电话，约咗喺一家酒店同埋嗰位先生见面。我同窦老头就去得比较早，等咗阵间，嗰位先生就嚟啦。我一睇呢、这个人啲气派都几大嘅，年纪大概50几岁，踱住方步，慢慢悠悠咁坐落咗。即使阿窦老头佢平日都系横行霸道嘅，但系而家都要先向佢问礼。呢位先生啊，点咗一点头，只三角眼就向我啤咗一下，佢又讲。 就是你啊，听讲你都识驱鬼㗎嘛。 佢所提到嘅驱鬼，咁啊梗係唔係我哋平时讲嘅驱走嗰啲鬼神啦，而係讲係驱使呢啲鬼物危害。民间就养鬼聚财害人之说呢，就已经係好耐㗎啦。呢一位先生应该係諗到呢一个层面上边啦。我就既唔承认亦都唔否认，呢条友亦都唔客气。直接话我知，话冇办法解决，叫我该点就点，唔好阻住佢时间。窦老头就惊住我揾佢嚟出气，就帮手打圆场啦。佢啊帮我吹嘘咁讲， 呢位陈元先生亦都系年轻嘅才俊，喺古玩界就享有盛名嘅。大家有事啊好商量啊，多个朋友啊多条路啊嘛。陈元。 嗰个人就重复咗下我个名，盯住我块面系咁睇，佢讲： 你识陈慈咩？ 我心里边系惊咗一下，不由得讲：吓、啊，你认识陈慈？嗰位先生个面色啊，突然间变得和蔼起上嚟，佢又话： 点只识啊？如果我冇估错，你应该系陈慈本家嘅亲戚系嘛？难怪得我一见你就有啲眼熟啦，如果唔系知道你姓陈嘅话，我都仲未諗到呢一层上边呢。 讲完佢就掘咗一眼啊窦老头，佢又讲 仲唔想走，坐喺度咁眼啤啤做咩？ 窦老头呢亦都唔敢得罪佢，陪笑住招呼啲服务员就想走。心里边呢可能将呢条友嘅祖宗亦都问候咗一次啦。我睇见呢个咁嘅阴阳先生嘅一举一动，暗地里我就揣测呢一个人同埋陈慈系咩关系呢？系敌系友？佢对我嘅态度点解一下子就变晒嘅？跟住佢一只手就打断咗我讲： 先咩都唔好讲，我哋呢就喺呢个酒台上边啊，乜嘢都唔使倾。你想知道乜，我自然都会讲你知。 窦老头意识到自己嘅多余啦，于是佢就讲： 真系唔好彩，我突然之间谂起有啲事，两位你哋倾吓，账我嚟买啊，慢慢倾，慢慢饮。 讲完佢就告辞啦。呢位老爷呢亦都算係精明，佢个仔好唔容易救返生，亦都唔想再参隻脚入嚟，一见有机会即刻甩身撇啦。等到窦老头一走，包厢里面就剩得我同埋佢啦。听窦老头之前嘅介绍，呢、这个人姓施，叫做太平，一般啲人都係叫佢太平先生咁嘅。未等我发话，佢就先问啦。 你同埋陈慈系有咩关系呢？ 我就唔知道呢个人系咩底细，所以就只系讲咗一声系远亲。施太平啊，扑切咁啊笑咗一声讲：， 唉、哎，你唔好瞒我啦，我都未见过师傅有个乜嘢远亲呢。 师傅，我听到施太平咁一讲，一时就懵啦，心谂。陈慈喺咩时候冒出一个咁嘅50几岁嘅徒弟噶？我正喺度郁闷紧嘅时候，施太平就讲：， 既然呢你又唔愿意讲出真实嘅身份， 咁我亦都冇咩必要话你知其中嘅因果。不过睇喺师傅嘅面上，我啊可以话你知点样去破嘅办法。 我俾佢最后一句话就吸引咗注意力，亦都唔顾得话谂佢同埋陈慈之间嘅关系，心里边喺度暗暗咁闹。之前又话冇办法，而家又话有办法，真系等人火滚。不过呢都系为咗考虑到阿豆腐嘅安危，一时之间亦都唔顾得发作，忍住心里边嗰度火呢就问：咁咩办法呢？施太平就笑咗一笑讲： 呢个办法呢对普通人嚟讲就真系难过登天，但系既然你系阿陈慈咁嘅亲戚，咁就肯定有办法嘅。 停咗一阵间，佢就指一指脚底下，佢又话： 嗱，首先你就知道点解地阴煞就唔聚集喺其他嘅地方，而系要聚集喺呢个窦毅康嘅屋里边呢？ 我话奇怪喎，我话讲风水呢家嘢就真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嘅，往往睇似好似冇咩牵连。但是呢实质上一气就走到去白龙抬头。地阴煞聚集在这个地方，按道理来讲呢应该就是巧合的。不过听你的意思，唔通当中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？施太平咳咳咳地笑了一阵，跟着呢就颇有一些为老不尊的衰样。之前嗰一副招招积积嘅神情呢就已经荡然无存啦。佢又拍咗拍膊头讲： 靓仔，你又仲懂得风水，仲敢讲话系乜嘢远亲？我讲你啊，你唔会系我师父嘅仔啩？ 我睇咗佢一眼，真系有啲佩服呢条友嘅洞察力啊。佢又咳咁啊笑咗一下讲： 睇嚟我真系估啱咗啊！ 一边讲一边佢就眯咗眯只眼，好似喺度回忆起咩咁。过咗好耐都冇开声，我就挂住豆腐嘅病啊，边度有时间同佢喺度磨啊？跟住我催讲：喂，究竟有咩办法咧？快啲讲啦！施太平俾我咁一催，呢阵时先收翻个思绪，佢就话： 嗰条风水线呢？实际上是一条入地龙，入地龙就是瞓住的龙，而那片咁嘅商业区就起在呢个龙的头上，人嚟人往啲污水就排晒入地底，咁咪相当于喺度搞住呢条入地龙瞓觉咩？ 呢个比喻啊几得意，我啊冇打断佢，岌咗下头时，佢又继续向下讲，佢又跟住讲啦。 地龙一发嬲就肯定杀气大作嘅咧，呢一股咁嘅杀气就周围流窜，肯定就会搞到鸡犬不宁嘅啦。如果任其发展落去，就会人畜不安。咁样讲你可能唔明白，我就同你举个例啦。你知道喺深圳宝安关外嘅嗰一个永新小区啊？ 我就岌咗岌头，话知道呢一个永新小区亦都系近两年嘅事，我啊多少都有啲疑问嘅。话起上嚟呢件事就非常之离奇，大家都知道咧，而家啲房价就越嚟越高，宝安区唔属于市中心，相比起市中心嚟讲，房价系要低啲嘅，一啲买唔起市区房嘅。就都会涌到去啲周边嘅偏僻区域嗰度买房，虽然地段就差啲，但系好大都系喺深圳。按照呢个发展嘅趋势，将来咧一定系会升值嘅。永新小区就系喺呢一种咁嘅情况之下修建出嚟嘅新小区，由于系统一规划，因此有好几大嘅开发商就喺度同时动工，声势浩大。永新小区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。一年过后，小区就落成了，又过了半年，住户就陆陆续续地搬了进去，但是没多久就有人跳楼死了。 对于周围其他人来讲，比起对于一个生命的惋惜，更加多的是觉得好晦气。一般入新屋就有死人，好多人都会觉得唔老礼，但系亦都冇諗到其他，只系以为呢后生仔出咗事就諗唔通。冇半个月，呢件事亦就慢慢都淡咗啦。但系就系半个月，第二单命案又嚟，同样都系跳死，死嘅系一位老人家，每个月已经有3000蚊嘅退休金，仔女儿孙都好孝顺，而且个孙啊正正系好可爱嘅年纪，有乜嘢值得佢咁死呢？呢件事就系咁啊，觉得奇奇怪怪，所以啲警察亦都调查得更加严密。不过就好似上一单案咁，冇咩突破，好似系呢个老头子咧就一下子发癫跳咗落去，成件案未破，唔到两个月，第三个死者出现。呢一次系一对夫妻，男嘅死咗，女嘅就执翻一条命，而呢个女嘅系个孕妇添。事后咧，根据呢个女人嘅回述，佢就话嗰晚黑两个人就喺个阳台上边，佢自己喺度听音乐，老公就喺度玩手机游戏。突然之间，个男人啊企咗起身，开始就向住阳台咁行过去。一开始个女人啊冇在意啊，以为呢个男人咧啊准备活动下筋骨咁嘅啫。但系当佢睇到个男人突然间一只脚啊揽咗出去个护栏外边，佢啊惊叫一声啊，即刻起身啊扯住佢。与此嘅同时，佢自己亦都企到咗嚟呢个阳台嘅边缘。呢阵时佢耷低头一睇，发现喺楼下草地里边露出咗一个黑色嘅漩涡，而喺嗰个漩涡嘅中间，显然有一块扭曲咗嘅鬼面啊探咗出嚟，并且咧伸出两只惨白嘅手啊向佢系咁招。呢、这个女人嘅力度啊唔够，佢啊冇办法制止住佢嘅丈夫。男嘅身体向下一翻，就即刻达成咗肉掌。呢件事啲警察自然呢就当佢係受惊过度嗰啲咁嘅风言风语啊。不过暗地里小区里面就人心惶惶，开发商就怕出咗啲咩事，於是就静鸡鸡咁请咗一个阴阳先生嚟睇下。嗰位先生呢话係地阴煞作祟，永新小区嘅位置就受到咗冲撞，所以呢就搞到人畜不安。至于鬼呢，当然就唔系鬼作祟咧，嗰一只只系喺地阴煞之下影响人所产生嘅幻觉。之所以嗰个女人能够逃脱，就系因为孕妇嘅阳气啊会比男人旺嘅。后嚟嘅事情到底点样解决就不得而知啦。嗰一个永新小区而家仲系个空区，除咗门口嘅保安，一个住户都冇。听佢提起咗永新小区嘅事，我就梗系明白咗佢嘅意思咧。而家嗰个地阴煞聚集喺窦家，其实咧系一件好事嚟嘅，只系害佢哋一家。但系如果一旦地阴煞扩散出去嘅话，咁周围一带就唔会太平啦。虽然就可能唔会有永新小区咁恐怖，但系鸡犬不宁就肯定嘅。施太平见我明白咗佢嘅意思，佢就讲啦：嗰个地阴煞之所以会聚集喺窦家嘅屋入边呢，我之前亦都睇过。你既然识得风水嘅，唔通你冇发现嗰度有啲乜嘢唔妥咩？听佢咁一讲，我不由得喺脑里边就仔细回忆一下嗰一片区域嘅地理情况。喺嗰度呢就唔算得系话好，但系亦都算唔差，对活人应该冇太大嘅影响。风水上边呢，我就系识话山川大风水嘅啫，至于嗰啲咁嘅阳宅嘅小风水就只系略懂一二，自然就比唔上呢个施太平啦。见到我拧头，佢就讲啦： 咁嗰一带呢曾经系有一座山头嘅，改革开放呢个大炮一空，炸药一炸，即刻就炸到平晒。如果嗰座山唔平啊，唔系你再諗諗啦。 而家喺我个脑里面，我就即时想象到 嗰一片地势平坦嘅别墅区就好似嗰啲电影画面咁，一个突起嘅小山包就拔地而起，跟住就越嚟越高，越嚟越大，最终就一个三星对月嘅格局出现咗喺我个脑里边。当时嗰一片别墅区嘅后边仲有两座山头嘅，中间阴沟嘅地方呢系有一股清泉。呢一个清泉喺深圳市内边就非常之罕见啊，不过即使系曾经有过，亦都后嚟因为啲游客嘅络绎不绝，随手乱抌嘅垃圾呢就搞到个清泉变得浑浊。但系呢一处嘅泉眼，由于前边系大片嘅别墅区，管制得呢就好严，除咗住户，外人就好难进入嘅，所以嗰啲水质就保持到好好。再系呢，由于有第三山嘅相对，呢一股泉水就喺呢个三山中汇聚，形成咗邀月湖。呢一种咁嘅格局喺杨方嘅秘笈里面就有记载过。由于山体嘅位置大小嘅关系，喺呢个无风无雨之夜，就会有繁星入水、明月聚湖嘅奇景。因此就被叫做三星对月。这个格局在这个山川风水里面就是一个灵动的灵字。